despacito. Vamos a hacerlo en una playa en Puerto Rico. Hasta que las olas griten, ay bendito. Para que mi sello se quede contigo. Pasito a pasito, suave, suavecito. Nos vamos pegando poquito a poquito. Que pasito a pasito, suave, suavecito. Nos vamos pegando poquito a poquito. 我几乎从来没有在节目当中播放过舞曲元素的音乐作品，因为我们节目的调性大部分是怀旧，所以我们很少把这样的音乐元素拿过来。今天为什么会播这首歌，原因是这两天有很多人在微博微信当中问我，说我私底下会听什么样的歌，是不是也跟节目当中听的一样，很老很慢的一些很悲伤的一些歌曲。其实不是，我私底下相对来说是涉猎比较广泛的一个听歌人，我会把很多的元素，甚至一些纯音乐都会拎到自己的车里，但是我觉得车里还是需要这种舞曲元素的音乐，因为大部分开车的时候我们希望稍微这个精神好一点，舞曲音乐可以提神，我个人觉得这首 Despacito 是我这两天刚刚加进我车里的曲库的一支比较火的西班牙语舞曲。这首歌曲自发布以来便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打破了各项记录，让全世界喜欢听歌的人都见识到了西班牙音乐那种巨大的魅力和影响力。当然我也想可能会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真的不太懂西班牙语，甚至跟我一样读这首歌的名字完全是鹦鹉学舌，你完全不知道它的意思，但是你不懂为什么这首歌还愿意听，这首歌会这么火爆。我觉得它火爆的原因大概就是在音乐风格上，它所结合的拉丁还有加勒比风还有主流的流行乐元素，再加上西班牙舞曲独有的律动，哎，只要音乐一响起，你就情不自禁地想要跟他摇摆自己的身体。再加上，我后期研究了一下这首歌词，真的是充满诱惑和激情，所以我觉得这首歌火是一定当然的。去年这首歌一出来，就在 YouTube 上点击率超过10亿，然后就在超过10亿之后 ，Justin Bieber 又前来助阵合作制作了这首歌，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版本 Remix 版。一下子又让这首歌锦上添花，成功的又让本来就很热的程度再来了一个第二春，是不是觉得这首歌很棒？我为什么知道这首歌，是因为前一段时间我在微博当中刷屏在看，然后一个哥哥带着妹妹，妹妹大概10岁左右，开车，他车里就放了这首歌，音乐响起，那妹妹又扭动又唱，我觉得特别好玩，而且那个画面就是哥哥完全宠着妹妹的那种画面，会觉得特别温暖。然后在听到这首歌本来的那个主旋律之后，就觉得啊，惊为天人，好听，我一定要把它下载到自己的车里，所以这首歌就成为今天我们节目的开场曲了。好，这个时间我们再来听过去这一年比较火的一首中文歌曲，这是来自于金志文和徐佳莹合作的《远走高飞》。 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这两天在微博和微信当中，时常有人问我说，私底下我的歌库是不是跟以往的节目一样，听的都是一些比较伤感的歌，然后都是一些极老的歌？其实私底下我听歌的涉猎还是蛮广的。大部分来源都是一些影视作品当中的音乐作品，因为我看电影比较多。还有人问说，私底下你说话的腔调是这样吗？我私底下好像不是这样，我私底下可能更放松一点，然后声音会更高一点。在节目中我觉得不需要一惊一乍的，要说清楚，要慢慢的表达。好了，我们不说过多的其他的介绍，赶紧来听我这里最近一段时间刚刚加入进来的，我个人觉得惊为天籁的一首歌曲。这是一首印度语歌曲，我看一下发音啊， Mama Delhi Delhi， 我不知道我的发音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好听，真的很好听，来听。 Mama Delhi Delhi。 妈妈 Daddy Daddy， 怎么样，是不是觉得很好听？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然后配合那样的画面，我真觉得相当精彩。这是巴赫巴利王的主题曲。我记得在2015年上映的时候，这部电影对外宣传的第一句话就是，它堪称是印度历史上投资最贵的一部电影，它整个投资耗资1.6亿元人民币。而在2015年，它也创下了印度本土票房的第一，全球总共票房已经超9000万美元，在印度电影历史上是排名第三的。其实这个故事讲得非常简单，就是一出王子复仇记。大难不死的男孩长大之后发现自己身怀神力，为了心爱的女孩离开家乡，解开自己的身世之谜，然后发现自己是王族之子之后，为了惨死的父辈发起了复仇行动，并夺下王位。我是在上一次去上海出差的高铁上看这部电影的，我觉得有多大投资就有多大的这种营效果，画面很美，但是故事情节我刚刚前面已经介绍过了，不会太复杂，所以你倒不必抱着特别大的这种期望对故事，但是制作还可以，画面很美。然后可能是因为音乐 DJ 做了这么久，我对音乐的这种敏感度要比一般人来得更强一点，所以我一下子就被印度的这种音乐就给抓进去了。好，这个时间来听另外一首我觉得也相当精彩的 Divara 为你而来。

如果你在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感受，包括自己的一些祝福想要送出，你都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想要在这时间跟你继续来听到的是陈伟伦和黑狗乐队合作的《失恋之王》。 谁把我来折磨？是谁带来这样的结果？是谁点燃这把火？是谁非要这么做？是谁假装再不认识我？当时你我多快活，当时你我不示弱，当时总有很多事想做。当时虽然都试过，当时尽管老犯错，当时我们想要的不多。压一压不甘心的是我，那件事情没办妥，可不可以请你把你还给我？折磨，是谁带来这样的结果？是谁点燃这把火？是谁非要这么做？是谁假装再不认识我？当时你我多快活，当时你我不示弱，当时总有很多事想做。当时虽然都试过，当时尽管老犯错，当时我们想要的不多。压一压不甘心的是我，直到现在不知你下落，我是那句话说错，那件事情没办妥，可不可以请你把我还给我？ 是黑狗乐队和陈伟伦合作的《失恋之王》，多么丧的一个歌名，但是它却是一个非常有趣非常棒的一部国产电影的插曲。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命运宿敌》。前两天我一个电影圈的朋友在芳草地包场，我真的以为它就是一个文艺片，但是结果却让我意外又惊喜。我们在电影看到一半的时候，就跟请我去看电影的那个制片说，哎，这好像跟我看过的其他国产电影的叙事方式完全不一样。其他的电影的叙事方式大多是一条线就讲下来，不会太多的这种倒叙闪回，而这部电影是不停的在闪回，所以他安排的那个故事节奏和那种故事的这种情节链接性是非常紧凑的，所以你在看他的时候，你的情绪也会被吊上来，你不敢开小差，即便是尿急了你也不敢去厕所，因为你生怕错过一个桥段就错过了故事最为精彩的某一个片段。其实早在看这部电影之前，我身边这些做电影的人就跟我说这部电影好，因为它有两个标签，一个是这部电影是姜文御用的编剧改做导演的第一部作品，另外 这部电影就是 FIRST 电影节的黑马，是不是光光这两个标签就觉得应该去看看，对不对？再次提醒各位，这部电影当中的音乐也相当精彩。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听导演李飞和陈伟伦合作的另外一首歌曲《一无所求》，听完之后我们再来说这部电影。 最后的时候只能看见你的脸，你对我笑着泪流满面，最黑的时候是你抓住我的手，不要再害怕，从今以后抬头向前 这部电影的导演李飞和陈伟伦合作的音乐作品叫做《一无所求》。也许一开始我们是受到了很多的一些影评的话题引导，最初我在没有看这部影片之前想象着这大概就是一个做编剧做得特别好的人转导演想做个商业剧，那这部影片一定是极具商业风格的电影。可是万万没想到看完下来之后的感受就是一股莫名的文艺范儿，有趣而又非常讨人喜欢。记得这部影片叫做《命运速递》，与其他的一些影片比起来最有特点的我觉得就是它的叙事结构，非线性的叙事结构，靠的就是各种闪回，让大家从第一件事情开始不断的就转动自己的视角，事件背后的一个个人从此走散，然后就换个地方再次相遇，领取一个新的关系及下一个目的地。非线性叙事这种表达的电影最容易让人联想到的是昆汀最初的那一部低俗小说，让他在电影界的地位巩固。 我个人的印象比较深刻的应该是莎士比亚，每一个情节和场景的编织自然而又随意，很像是随手捏来的拼凑，可其中所蕴含的画面剪辑智慧又值得细细品读很久。而从国产影片来说，大家所熟悉的非线性结构，我们不得不提一个大家不太熟悉的电影的名字，叫做《新迷宫》。这也是《命运速递》刚刚开始之后给我最早联想到的一部影片。比起《新迷宫》，那个阴郁恐怖的这种气氛，我觉得我更喜欢《命运速递》那种轻松搞笑的氛围。女主角和周小铁的人物关系在闪回当中，你可以把它视为是在欣赏一朵盛开的花一样，就那样一层一层的在闪回当中得到我们去了解去展现。故事情节我不表达太多，因为我说多了你在观影的时候你会觉得没那么精彩了。好，这个时间来听这部电影的同名主题曲《命运速递》。 乱了乱了，为了爱都在追，累了累了，爱得很俗气一样过。我们从来没有要过太多，只是心里还有一点小小渴望，追着求着去找到幸福，摆脱那没有人想要的破烂生活。真真假假原来就是场戏，不要说我们没有受到命运宿敌，说来说去就是南辕旧梦，爱得太苦。回首几度回首，伪装为什么谎言无处不在。哦，忘了吧纯真的年华，向前不回头。我们从来没有要过太多，只是心里还有一点小小渴望，追着求着去找到幸福，摆脱那没有人想要的破烂生活。真真假假原来就是场戏，不要说我们没有受到命运宿敌，说来说去就是南辕旧梦，爱得太苦，春梦难再来。我们从来没有要过太多，心里还有一点小小渴望，追着求着去找到幸福，没有人想要这破烂生活。真真假假原来就是场戏，我们从来没有摆脱命运宿敌，说来说去就是埋怨旧梦。 在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听私底下我最近一段时间比较喜欢听的一些歌，来听陈粒奇妙能力歌。 我看过沙漠下暴雨，看过大海亲吻鲨鱼，

残又为难，释然慵懒尽欢，时间风干后你我再无关，没答案怎么办，看不惯自我欺瞒，纵容着喜欢的讨厌的宠是明是暗，笑自己情绪太泛滥，心直平淡，自嘲成习惯，多敏感又难缠，低头呢喃，对你的偏爱太过于明目张胆，在原地打转的小丑伤心不断，空空留遗憾，多难堪又然慵懒尽欢，时间风干后你我再无关，没答案怎么办，看不惯自我欺瞒，纵容着喜欢的讨厌的宠你的厌倦的一个个慢慢黯淡，纵容着人心的碎 最近一段时间，这应该算是他最火的一支歌。除了我在车里时常可以听到之外，其实我到很多的一些场合也时常可以听到这首歌曲，因为我们时常会发现身边一些人在看视频啊，这首歌做视频背景音乐经常会听到。这首歌唱的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呢？我觉得它是一种暗恋的心情，是从喜欢对方接近对方，然后自己开始犹豫害羞，又发现自己追求不到，或者说根本够不着，选择放手，放手之后不甘心纠结，最后还有那么一点点伤心犹豫的心情。是不是说起来有点复杂，但是好像这些心情在歌里面都能够听到，这就是陈粒创作的音乐作品的魅力。我觉得他的歌比较适合一个人静静的听。那在这时间，我想跟你在节目最后分享